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22首：寻西山隐者不遇，秋尾。 寻西山隐者不遇，秋尾。竹顶一梦珠，别香三十里。客官无东傍，归宿未安居。日晖见彩旗，应是钓秋水。此地不相见，绵绵狂烟际。初时生意中，雄心不忘从里，急住客又转，住只有当心里，虽无兵之意，破敌千斤里，行至黄河山，何必太极主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